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5，北京体育广播。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16天。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跟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2，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呢是10月11号，也是一个周一，在这里呢祝福大家新的一周哈，工作顺利，生活愉快。今天如果大家这个刷朋友圈啊，或者说这刷微博的时候，是不是会刷到一个3分钟的大片儿？ 哎， 叫做《北京冬奥双奥之城》这个混剪片儿哈。如果大家看的话，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感想？反正我看完之后啊， 非常好看 啊。我说你想说什么呢？ 太好看了！ 是的，是的，而且看完之后啊，我有种倍儿有面子的感觉。 那可不是吗？ 很想转发给朋友。 哎，都说浓缩的是精华。其实我觉得北京双奥之城这个事儿啊，比如拍个1个小时素材也都是够的。 是的，是的， 这个把它剪成3分钟了，大家想想这个精华这个浓度得有多高 啊很燃啊，这个看完之后让人热血沸腾，就恨不得呢这个2022年北京冬奥会快点到来，同时呢也让大家这个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那些回忆啊又全部都涌上心头了。 哎， 真的充满了北京温度，也充满了中国速度。 是的，双奥之城可以说是城市之光。那今天我们也通过这个3分钟的北京冬奥大片发布这件事儿，很多朋友可能看了，如果没看的有空的您搜一下，现在已经是热搜榜的这个前几位了。双奥之城倍儿有面儿啊，咱们今天来说说让各位觉得最有面儿的那个时刻是什么时刻呀？ 哦，你要这么一说的话，我还想挺多的呢。 哎， 可能我这人虚荣心比较强吧。 啊，都哪些是你当年上学，老师给了一个小红花，是吗？ 这太久远了，我就又会忘记，就是身边的一些事情吧。比如说逢年过节，有一些亲戚朋友从外地来北京， 哎呦， 然后这比如说开着车啊，带着他们周围转一转呀，哪怕呢就是在城市里边城市街道走一走，然后我就听见这个亲戚朋友就感叹说：“哎呀，北京真大呀，北京真好看呀，北京天真蓝呐。”我就觉得特有面子。 是啊，因为这是我们平时生活的一座城市，听到其他城市的人来夸这座城市，就会觉得特别有面儿，而且这是一个发自内心的一种想法。 是的， 我觉得让我觉得很有面儿的这种感觉，映入我脑海当中的就是一件事儿。就是我前些年去采访环北京自行车赛的时候，北京办过几年这个比赛，当时请到的是全世界最一流的这个骑手都来北京来参加这个环京赛了啊，其中在某一个赛段当中啊，那翻译好像拉肚子，当天就没去。然后当时呢，我那会儿天天啊，就是还挺爱学英语什么的，口语练的，别说还那会儿还可以，现在有点退步了啊。 然后啊，我就现场在赛段结束之后客串了一把这个翻译啊，当然是英语的这个简单的翻译了。哎，别说，好像还都能听懂， 真的呀！ 啊，外国车手能听懂， 嗯。 然后我翻过来了，哎，其他人好像也没说，哎，你是翻的不对， 嗯， 还挺流畅的。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倍儿有面儿啊！ 啊，就是自己的这个才能被别人肯定了，而且使用上了。 哎， 是的，是的，哎，这是一个我也能体会到啊，很有面子的一个时刻。 对啊， 不知道大家平时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哈，有没有觉得最有面儿的时刻都是发生了哪些事情？可以来告诉我们。 我突然想到了，今天我们体育广播发生了一件新鲜事儿。 嗯， 就是我们体育广播楼层刚进办公室的大门口。 嗯。 啊，树立起了一个冬奥会的倒计时的这样的电子的， 哎， 电子的高科技的， 是的， 这个挺漂亮的。现在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也就2月4号，这明年的2月4号，还有116天的时间。哎，我觉得这挺有面儿的，都已经分享到了朋友圈当中了。 我也发朋友圈了， 是 不行，我一会儿得发个微博，这让微博上的朋友也都看一看 啊。没错，啊，我们体育广播也是在。不仅节目升级改版，哎，各种各样的这个跟冬奥有关的相关的这些展示和宣传品也真的是与时俱进，也让我感觉到倍儿有面儿啊。 嗯，那大家觉得有面儿的时刻都是什么呢？发生了哪些事情，哪些故事啊，可以和我们来交流了哈。 你看宝姐姐和曼联这俩应该都是这个美食达人，还有孙东玲， 嗯， 啊，都写了自己喜欢吃鱼 啊。 宝姐你看喜欢吃的这鱼好多，鱼啊，红烧带鱼、水煮鱼、鱼火锅、清蒸鱼，怎么做鱼他都喜欢。 对， 哎，看来这几位朋友应该是对于会做菜这事儿感觉倍儿有面儿啊。 嗯嗯，因为我们今天在这个听听 FM 聊天室里边还有一个这个小的选择题啊，就是您最爱吃哪种肉，猪肉、牛肉、羊肉、鱼肉，还有我是素食爱好者 啊， 哎，大家也可以和我们聊一聊 啊。对啊，就是说到倍儿有面儿啊，这个真的你做菜特别好吃， 那必须。 亲戚朋友过来了， 然后这个光盘行动 啊，对呀、啊 嗯， 争着抢着，尤其是啊，你如果做的特别好吃的，人家会拍下来；如果外形也特别美的话，就自动给你宣传了， 是 上传到朋友圈当中。那你一看，哎呀，一点赞，点赞好几百个，开始各种夸，说哎，这是在哪个家的大厨啊？ 嗯， 是不是这个是哪个饭店的聚宝楼的大厨 啊？ 或者以为是什么就高级餐厅私房菜呢？ 啊，对呀、啊。嗯，哎，那会儿您就会觉得，哎， 倍儿有面， 太有面了，是吧？ 倍儿爽 啊！这也不是，哎，尤其是得到别人的夸奖的时候，会感觉到倍儿有面的一种情况是什么？ 嗯， 就是你无意间听到了另外一个人夸你，哎，你就突然听到了，哎，那个感觉真的挺有面的。 嗯嗯嗯，没错。1908说，根据媒体人报道说，北京国安的外援安德森已经到中国了，现在在西安隔离呢。哎，你说这个一说到咱们自己喜爱的球队球员的时候，如果出了好成绩也会觉得倍儿有面。 哎，没错，尤其是这个好成绩您还是亲眼目睹了、 嗯、 比如说在疫情之前体育场坐满了人的那种感觉、 嗯、 见证过这个球队取得的冠军，比如国安最近的就是足协杯的冠军，好多年前还有中超联赛冠军、 嗯、 我采访过很多球迷，真的是相当难忘，而且提起来那个夺冠的时刻都会觉得倍儿有面儿啊。 是的，哎，我想起来你说这个09年夺冠的事情，我想起来09年咱们拿完冠军之后转年10年那个赛季吧，有一次在咱们北京碰见了几个广州台的记者，然后应该是我那会儿我忘记了，他们应该是个恒大来北京打客场吧， 嗯， 他们就说，哎呦，我觉得北京特别难打，因为你们是上届的冠军啊。 哎， 当时我觉得，哎呦，特有面儿 啊。结果人说完这句话之后， 哎，别说后来的话了 啊，人家面儿就大了，是吧？啊，人当然达不到永恒的这么大了， 30年河东，30年河西。 哎，是这边还有绿色田野，他也说了。足球，他看足球的时候会觉得倍儿有面儿。哎呦， 那得 您说的是 国足吗？ 是一句反话吧？ 啊，我懂了。 啊，那、嗯、就是看国足呢，应该是被跌面儿啊，是吧？ 倍儿没面儿 啊！对呀、啊， 还是看国安吧。啊，背包客东子，是的。 国安，哎呀，反正咱这个足协杯肯定是全华班去打了、 哎、 那么下个赛季呈现什么样呢咱也不得而知，不过现在 A 席据说已经来了，状态怎么样呢我们等他隔离完了之后哎去看一看。 是反正大家对于这个新的外援啊就不要有过高的一个这个要求了、嗯、因为现在在限薪限投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中超各队啊放心吧，引不来之前那个 level 级别的这个高水平的外援了、嗯、就是各队能找到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其实就已经不错了。 是的 但是绿色田野他说到足球这个能不能让我们感觉到倍儿有面啊，就是很有面子，一提到中国足球、嗯、我觉得之前好像说这个2002年的世界杯咱们出现进去了啊，觉得还挺有面的是吧，这一次咱们上一场3-2战胜了越南队啊，就是没让面子跌到地底下，这一场马上要进行的这大概还有这个2天的时间，对沙特这场比赛咱如果能赢了沙特在客场的话 有面儿， 那太有面了。 是的， 不仅有面还有理呀、啊、有理有面、 没错没错，而且我们能够在人家的这个主场，能够在人主场那么多人那么多观众的情况之下，魔鬼主场哈，我们还能够拿到3分，哎呀想想都爽。 是背包客东子他也说了，沙特不会把咱送回家吧、 嗯、 这场球我觉得 反正打完了是得回家 打完肯定得回家、不回家的话能行吗，想家了他那意思说是不是就是万一输给沙特队了国足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反正这也不一定吧，这是刚是第4轮的比赛当中、 嗯、 咱对国足还是多有点信心。另外他也提到了他这个13号的夜宵，就是沙特那场比赛夜宵都准备好了 啊，炸松肉 啊，护国寺的、 啊、 你看名牌的 素煎水饺， 哎还有这相关的酒 啊， 水晶坊啊什么的。刚才我看到有朋友还说了国足要赢了他喝茅台五粮液啥、 哎、 都是贵的酒， 把这些家底都拿出来了啊。 是啊，但是国足万一要是没达到您的期许千万别生气，砸什么东西不好 我觉得这个国足赢和输咱这2两酒都得喝了、 哎、 是不 是 啊？ 但是别喝闷酒、 嗯、 啊，把这个心态给调整好，国足输给排名比咱们高的球队输了是正常，没输算咱们捡着啊，但是咱们要赢了的话那就争面了。 嗯，是1908给我们发了这个晚餐的照片啊，这会儿呢是在这个吃爆肚呢。 哎呦 呵，看着我这呀 这爆肚啊，这喝的也不错是吧？ 嗯， 二锅头 就是 啊，这 都这个包装没见过呀。 啊，是一个京剧的脸谱的、 嗯、是的 啊，这 是新产品， 没错、 嗯、 啊。您这伙食平时也挺有面的是吧、 嗯？ 经常一看就是展示的啊， 是 美食达人。EK 也说了，他谈到国安了，刚才啊说期待北京国安再次让球迷有面一回。 嗯， 哎呀，真是啊，就是国安。中超夺冠那2009年夺冠的事儿了，这是10多年前的事儿了。哎，确实是今年大家觉得国安，但是我想抛出这个问题之前突然有一个想法， 你说 就今年的中超被很多人认为这成绩已经不重要了。 嗯，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说比如说就算拿到这个冠军了，就会让大家觉得倍儿有面吗？ 还是肯定会啊， 也会 是 吧？ 还 是 冠军 啊，就是这意思。今年的这含金量还没那么大，就那意思啊。 含金量不大，它也是联赛呀、 啊， 它也是咱们这屋的顶级联赛啊。 是是是， 对吧？ 别拿豆包不当干粮， 就是、 蚊子腿上那个肉也是肉啊。 没错，郭斌说这个巴西乒乓球迷怎么看他们的乒乓球队呢？咱们就怎么看中国男足就行了啊。这个咱们一个国家的所有体育项目也不能什么都强吧？ 嗯 嗯， 那倒是、 哎。您这心态很好， 是心态保持得非常好。 嗯 但是呢，我想说的就是乒乓球和足球在世界范围之内的它这个影响力可能还是有所不同的， 地位还是不一样的， 就是指全世界范围之内的、 嗯、 是。当然这边9290也说了打沙特他猜的是一场平局，哎呦您还是心挺大的挺乐观的沙特队上一场1-0赢了日本队呢。 嗯，沙特到现在好像没输过吧，我记着是吧， 对 啊、 沙特和这个澳大利亚嘛、 啊、对 都是3场全胜的球队。 对， 对、 嗯、 另外沙特就是被称作是主场惹不起最惹不起的球队， 魔鬼主场， 对就是、那个、 他们主场能坐6万人， 你看 天 哪、另外那个裁判据说下一场国足一定得注意了、 嗯、 千万别惹那裁判、 嗯、就是 啊，没准你这个稍微对裁判表情不对一点点他就给你一个黄牌了 啊、 嗯， 提醒各位了。 对，我们这个不光是脚下得注意，就脸上的这个表情管理也得注意。 是，还看到6645我提到国安了，说国安要换标了，可不是嘛？明天上午10点，国安俱乐部会公布3个全新的 logo， 也就是这个对标，来进行备选的方案。由球迷朋友们来投出俱乐部的全新的标识，据说3个方案都秉承着守正创新的这个原则，新的标识设计是以最大限度来保留原有经典元素为前提，大概的这个就是绿色的这种感觉是不会变的。 是，明天上午10点哈，咱们可以去投票。 对，但是这个新的标识也是有一个小小的剧透啊。据说这个主颜色在沿袭了黄绿色的搭配的前提之下呢，也参考了我们京城古建筑当中的相应的色彩。 哦， 哎， 那会是红色吗？ 就是大家想想，或者 红配绿加黄，这有点冲击力哈。 或者想想紫禁城的那个颜色， 紫色， 黄色、红色， 或者那种琉璃绿色， 对呀，种种的颜色肯定按照这个提示，这个对标的颜色会更加的丰富了，不是原来就是绿和黄色这个简单的一个组合了。 反正明天上午10点咱就知道了嘛。 哎，是在美学的这个符合的前提之下呢，也更加符合我们北京当地的文化和特色。大家球迷朋友们，明天10点去投一票吧。 是的。荣成斋说，我因为胆不好，所以现在呢是素食爱好者，吃素也挺好的。 对，吃素挺好，但是还提醒您注意，蛋白质您可别缺乏了。 就是有些人吃素吧，是蛋和奶都不吃了，但有些人不一样。总而言之，我觉得大家也不要过分追求某一种，还是要保证营养都均衡。 没错，这边还有，看到曼联他说了，这国安要换队徽了吗？是刚才给您介绍的这个征集，明天10点，各位可以去网上进行相关的一个投票。但是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通过3分钟的北京冬奥大片的发布，大家很多人都看到了，这很多朋友感觉到双奥之城这是倍儿有面的一件事啊。也说说各位觉得最有面的时刻是什么呢？ 今天是10月11号哈，昨天10月10号呢，我们说十全十美，而且昨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而今天呢也有一个小小特别的日子哈，就是世界镇痛日。 这个镇就是，这个镇金字旁加个针的那个镇， 镇压住疼痛。 是的， 做了表述 痛。是，这痛都包括什么痛呢？ 挺多的，你说我现在就腰疼呢。 腰疼那包括了， 包括吧，还有这个牙疼、头疼、颈椎疼、眼睛疼、脚疼，都会有 各种疼。今天这个日子都要关注这些疼痛啊。这些疼痛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据说，是有一些可能会是疾病的信号，如果不及时就医，会引发相应的系列的问题。另外呢，据说疼痛可能是身体在求救的一个信号啊。 这样啊，那大家得这个提高警惕了啊，别觉得有的时候疼啊什么的不太在意，如果持续这种疼痛下去的话，咱们要及时就医的。 没错，给各位介绍一下，就有几种疼痛的这个感受到了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千万别忍哈。 对啊，你比如说头疼，那可能是生活习惯或者精神状态不是特别的健康，也可能是高血压、颈椎病等等疾病的一个信号。如果经常头疼，就会要尽快的就医才行啊。 颈椎疼，我觉得现在很多坐办公室的朋友啊都有这个困扰。如果说呢，经常出现颈椎疼呢，很有可能是颈椎退化或者颈部肌肉劳损的信号，时间长了还会引发颈椎病。 还有很多朋友有牙疼的这个困扰啊。牙疼呢，一般是口腔慢性炎症的一种表现，长期牙疼呢，还可能会引起牙周炎和牙髓炎等等。 腰疼啊，往往是肾脏出现了病症，比如说肾虚呀、肾气不足是主要表现之一啊。当然也会，比如说你就撑着了干嘛的这种物理性的疼痛啊，也得注意。 另外眼睛疼的朋友也有，是角膜受到感染可能会引起眼睛疼。另外，慢性角膜炎等炎症也会有轻度的眼睛刺痛的这样的状况。再有一个就是看手机什么屏幕，如果盯的时间过长的话。 眼睛有可能也会疼啊。 是的，就是眼睛疲劳了啊。 对， 还有比如说手疼脚疼，这些都有什么样的预示呢？手疼有可能是腱鞘炎的前兆，如果指尖疼痛有可能是长时间用力导致的受力区域软骨磨损，而脚痛呢，腿疼呢，有可能是腿部肌肉的张力和收缩力下降所致，久坐或者缺少活动都有可能会引起疼痛的。 哎，是说到手疼了，哎，我前一段好像就总玩手机啊，玩手机也能把手玩疼了， 玩手机能把眼睛玩疼了，还能把颈椎玩疼了。 啊是啊，所以大家这还是减少玩手机的这样的一个频次，保护好眼睛，保护好我们身体的各种各样的器官啊。毕竟身体各位的这个各个部位和器官它不会说话呀。 嗯 啊，现在看来唯一的语言，在求救的语言就是相关的疼痛的位置了。 嗯，小小强跟我们说说，哎呦，我要还贷款了，我心疼。哎，这算不算是一种倍儿有面的时刻呢？这说明您家就买大件了呗，不然干嘛贷款呢？ 啊、 对不对？ 贷款、贷款您肯定能还得起呀、 就是， 要不然也不会贷款啊。 别心疼了，您这还有大件了呢。 哎，是，今天是世界镇痛日，我们也是持续来关注身体方面的健康情况啊。 对，也希望这个疼痛呢都不要找上我们。 当然了，我们地球，从太空上去望去，太美了，这个地球， 蓝色的星球 啊。对，我作为一个地球人，如果有一天真能遇到外星人的话， 你会好好给他介绍介绍， 和平相 处有面 啊。对呀、啊，和平相处的前提之下，我肯定跟外星人，这外星人说什么话呀？ 外星语。 不是，外星人你好， 叽咕叽咕叽咕， 我们地球好美。 叽咕叽咕叽 蓝色的星球，我们这蓝色的星球，哎，真让我们感觉到倍儿有面啊！其中一点啊，不只是我们的这个科技越来越发达，人类的生活环境越来越好，而且是什么？有多样性的动植物陪伴着我们，这多有面啊！ 是的，所以我们要维护好现在这个生活的环境，同时呢，也尽力去营造一个良好的地球生态环境。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也就是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这个 COP15 第一阶段的会议，今天在昆明开幕，多个主要国际机构负责人、与会高级官员和相关的专家们一致强调，当前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刻不容缓，也对中国生态文明理念深表认同，并对这次会议制定未来十年全球保护蓝图充满了期待。 哎，是，咱们保护动植物、保护生物的多样性、环保这些理念要从生活当中所做起啊。这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另外，我们也是关注到了，据了解，为了更好地发挥政府猪肉储备调节的作用，稳定市场预期，维护猪肉市场的平稳运行，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部门收储30,000吨中央储备猪肉，并且布局存储在12个省份。哎，这说到了猪肉的事儿，我关注到最近猪肉的价，哎，是下降 了 不少啊。 你多吃猪肉了吗？ 好像多吃了一些，多学了一些猪肉的一些菜系啊什么的。 嗯，没错，糖醋排骨你整起来。 哎，是啊，这排骨现在也没有那么贵了。 嗯 我记得好像一两年之前有一段时间这个猪肉价还是挺贵的啊。 是的。 很多朋友都说了，啥时候能够这个实现猪肉这个自由啊，是吧？啊，不都是有说什么啊，实现咖啡自由什么什么，对吧？榴莲自由，这猪肉自由，现在这个价确实比较低了啊。喜欢吃猪肉的朋友，您可以就是比如炖一锅那么香的，然后请您的亲戚朋友来，多有面儿 啊！但是也对，好吃也别多吃了啊，荤素搭配倍儿有面。 哎，是的，是的。 再来看看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为了深入推进数字人民币北京冬奥会场景建设，深化金融科技、金融服务在民生领域的应用创新，提升双奥之城智慧水平，助力北京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北京市呢最近启动了精彩惠民生数字嘉年华、数字人民币试点活动，有哪些我们可以去体验的哈？就是，我们可以通过首都金融这个官网、北京数字人民币全场景试点系列活动专栏以及微信公众号去查看活动的介绍。活动之间呢不具有排他性，消费者可以点击感兴趣的一项或者多项活动链接，了解详情进行参与。而第一期推出的精彩通行活动呢，支持消费者领取数字人民币乘车券，体验一分钱坐公交、一分钱坐地铁出行。 哎，这个真好啊！尤其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倍儿有面的一个是什么事儿呢？ 就是我们付款什么的，现在刷手机， 哎， 这多方便呀， 对对对对， 是吧？ 出门不用带钱包， 你看 也不用准备什么这个零钱包了啊。 对呀， 我就记得以前咱们上学那会儿，就基本上每个女生都会有一个零钱包，用来装一些硬币啊。 是， 哎，你说这说话就感觉像是上个世纪的事儿似的。 哎， 啊，后来这个有一些生活在国外的，就我的朋友们哈，他们到现在还有这个习惯，但我跟他们说我已经完全不用了，我出门就带一手机，什么都不用带了。 哎，是，还得带一样。 啊， 充电宝您得带着。 哎，对对对，充电宝你说现在是不是必要呢？哎，也未必了哈，因为现在很多公共场合啊，这个商场都有这个专门租赁充电宝的。 哎， 生活太方便了。 是，当然也提醒各位，在这样方便之余，还得需要大家把这个记性得做好了，别把手机落家里了。像我上周特尴尬一事儿，好不容易休一天。早上起来想，哎呀，吃个早餐吧，也别是天天的不吃早餐，也是吧，不健康。结果兴致勃勃下楼，哼着小曲儿，走了5分钟，到了这个早餐摊儿，人家正在营业当中呢。结果我这边吃完了之后，一摸，哎，手机怎么没带啊？ 然后呢，你赊账了？ 然后我就是 刷脸了， 刷脸也不行啊。我也不是。我们也不是名人啊，刷不了脸，我只能说我说这大姐，我这是就楼上住着的，然后人家说，哎，没事没事，这个常来就行了。 哎呦， 哎，所以 人间自有真情在。 你看，还得是这个人与人之间的感情非常重要。尽管现在的科技已经非常发达，我们生活也非常的便利了，但是要提醒各位啊，第一是千万别忘带手机，第二，如果遇到些许的情况的时候啊，冰冷的科技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还是我们温暖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更重要啊。 哎，你说的太好了啊，这真好，突然弄得我明天也不想带手机来上班了啊。 好，要不然咱俩组团下回去吃一顿，看那老板会不会给我们免单一下。 会给打出来吧，这种便宜不能总占啊。 哎， 我相信你之后肯定把钱给人家 了，给人钱了。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的啊。还有一些事情呢，大家也不要忘记了，这个燕郊西出口改建工程呢将于明天正式通车，原来的平面交通将被改造成立体交通模式，最快5分钟就可以实现跨省，可以汇集当地70到80万市民出行，有效缓解燕郊地区进京通勤人员的交通压力，更好服务于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需求。 哎，另外也关注到的是，目前北京许多较为宽阔的主干道上都设置了二次过街的设施，比如道路中间的安全岛，以及树立在安全岛上只针对前方半幅道路的信号灯。由于在宽阔的主干线上，行人在人行横道的绿灯尾声过街的时候呢，时间不足以一次过街了。为此，交管部门在主干道路中间设置频率不同的信号灯，行人可先过一半马路，在等候信号灯变化，在绿灯状态下来通过主干道。哎，这是一个非常贴心的安排啊。 嗯， 因为每一次我这过马路的时候， 着急忙慌的， 真的，因为它那个灯有时候真的变得挺快的。 对， 你说我这也不是飞毛腿，我也不是苏炳添， 也不是博尔特呀。 对，就算苏炳添过马路也得慢慢来呀。 就是，所以提醒大家，下次过马路的时候呢，咱也甭着急了啊。这个，反正中间还能再等一等呢。 是的， 别百米冲刺了。再来看一看这个北京将为多胎家庭配租公租房的事情。据了解，朝阳区呢将会启动面向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轮候家庭组织选房，这也是北京首批多胎家庭直接配租公租房。今年8月，市住建委发布新规，其中为了落实国家的三胎政策，规定今后对未来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区住保部门呢可以结合本区实际直接发放选房通知单，组织选房。北京呢，也是全国第一个在公租房分配上落实国家三胎政策的城市。据了解，未成年子女较多家庭指的就是两人及以上未成年子女的家庭，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三孩这样的家庭。目前全市这样的家庭呢还在轮候公租房的有将近3000户， 根据朝阳区发布的公告显示，截止到上月底，朝阳区共有175户正在轮候的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家庭，他们将以直接发放选房通知单的方式组织选房。为这些家庭配备的房源呢，共有2个项目，位于垡头地区的烟宝北郊家园项目，租金标准是每月每平方米60元，以及位于黑户庄的烟宝双桥家园项目，租金标准呢是每月每平方米42元。 另外，在今天上午的颐和园、德和园里，这一场备受文物保护单位关注的活动是拉开了帷幕。来自故宫博物院、颐和园、圆明园、豫园，还有拙政园、布达拉宫等40余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代表是齐聚在这里，通过主题发言、分组讨论、沙龙等方式来探讨如何推动文物保护行业高质量发展，真正的让文物活起来。哎，这也提到了我们国家的文物啊，文化类的这些产品啊，真的是倍儿有面儿啊。 嗯 啊，这比如说，提起来了这个我们国家这个悠久的历史什么的，也会觉得倍儿有面儿啊。啊，这是我们中国的一种文化自信的体现。 嗯，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就是一件挺严重的事情了啊！大家可以来关注关注，看看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事情出现。鱿鱼游戏现在全球爆火，你看过鱿鱼游戏吗？ 这我听过， 听过哈，啊，就是一部这个韩剧，这里边挺残酷的，就是通过玩游戏的方式呢来进行伤害别人。这个虽然影视剧是非常的火爆啊，但目前多个国家的学校管理者和老师们是向家长们发出了警告，让家长们监督自己的孩子不要观看这部剧了，因为他们担心学生们看了这部剧之后呢，会模仿剧中暴力血腥的游戏，从而滋生校园暴力。英国有学校发信件警告家长不要让孩子看这个鱿鱼游戏，因为这里边呢还有各种各样的暴力画面。由于这部影视剧人气非常的高，那英格兰肯特郡一个学校还特别增设了关于暴力和网络伤害的课程，教育低龄学生们观看不适龄剧目的危险性。 哎，这个是提醒家长们啊，孩子这个教育方面，尤其是看什么东西，影视剧之类的，必须得把好关呢，各位，因为青少年他这个人生观、价值观， 模仿能力太强了哈。 没错呀，这世界观都没有完全形成的这样的情况之下，容易被带跑偏了。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聊的是说倍儿有面的时刻，倍儿有面，我觉得家长最有面的什么时刻，把孩子教育好了， 对，培养好了，让他成为一个有健全人格的人，不光是说，哎，我考试考多少多少分，而且呢，当然成绩好也非常重要啊， 对， 也要让他成为一个这个世界观健全，三观很正，并且身体健康的人。 是，所以这个真得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们啊，平时要关注到孩子的教育的方方面面，不只说是上课的那点事儿啊，平时的尤其家长们，您的一言一行，有一些这个喜欢，甚至我听到啊，某些家长啊说粗话呀什么的，哎，这都不是什么好的行为，都会给孩子带来潜移默化的一些不良的影响。 是的，哎，前阵子你记得还有一条消息吗？就说这个迪迦奥特曼被下架了， 哎， 因为里边有这个打斗的场面啊， 是 持械打斗的场面啊等等的。你说这个奥特曼都能有这样的争论，更何况接下来我们说的这个鱿鱼游戏啊，那就更加的暴力血腥了。所以，我觉得对于未成年小朋友来说呢，咱能不看就不看了吧。 是的，今天谈到感觉最有面的时刻，这边好多朋友都提起了评书啊。 啊， 哎呀， 对，我看你们一聊聊的还挺热闹呢。 是，哎呀，评书真的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种文艺形式啊。我喜欢那个评书表演艺术家呢挺多，我听过也挺多的。除了单田芳，还有这个田连元，袁阔成等等这些先生之外呢，挺多新出来的，我听的也挺多的。 哦， 啊，评书让我感觉到什么呢？最有面的一个时刻，我曾经幻想自己，假如我能把一部我喜欢的这个作品给说出来，就像说书的这种感觉，那该多好啊！于是乎，啊，我2年之前就准备了一本我非常喜欢的这《封神演义》，啊，没事自己看呢，学呢，然后也听一听这些大家们，包括一些这个前辈们的这个讲解等等的。我是觉得假如有一天我能把这本书给按照评书这个模式给演播出来的话，那我就是倍儿有面了。 哎， 在你这件事儿已经在进行当中了吗？ 我这是刚是第一章第一页 啊， 刚看了看。 加油加油啊！期待这个下次能够在这个各种各样的 APP 上听到康乐版的。 哎。 封神演义 是是是这边还有朋友这个若鱼也说了喜欢射雕啊笑傲江湖等等小说联播觉得也挺好的啊那这是新派的一些小说了还有这个6645他说了喜欢听这个三道九龙玉杯还有康熙私房月明楼啊宋金刚押宝等等这些短书吧应该是短打的评书也不错是大家没事多多丰富一下自己的这个课余的业余的一些精神文化生活就是听评书挺好的一件事儿而且评书当中呢能给带来很多的这种贯口啊什么哲理什么的哎您没事跟朋友聊天露这么一小手露那么一两句也挺有面的呀 对就是把您平时坐那儿看书的这个时间节省下来了那您用听的方式也去感受读书的快乐 哎可不是吗你看这边还有这怂恿我的张翔哎呀说是下回要不然在这里试一试说个这个两三分钟什么的 可以啊 哎我看行那必须厦门 得你要不就把第一章第一页这给说了吧你要我配合什么、我来配合 是吧行行哎咱俩真可以开辟一个这评书也是一个这个戏曲形式嘛包括相声啊什么的 变声吗 这不用女生也有说评书说的好的呀 对对我听过 啊是什么这个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哎这以后咱可给各位增添增添啊都是倍儿有面的事儿 啊哎 SH 说现代评书这个你说这现代评书我没太接触过和这个传统评书有什么不一样啊 不一样的是什么传统评书这些老先生们比如说袁阔成先生单田芳先生 我能够想象的出来他们那个模式 对这些先生他们讲这个评书啊就没有任何什么稿件什么的、都是在脑子里边 真的 而且他们这个讲述的过程当中呢他这个语言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你就是感觉是在一个讲一个故事这种形式而现代有一些评书呢它还是有一些这个稿件设计的所以在播讲的过程当中你能够感受到是不同的另外一个传统的这些老艺人呢比如说像我最喜欢的单田芳老师当然已经离开我们了单老师他有一些非常个性的这种表达这种个性的表达包括他的这个口音上啊还有这个一些有特色的语言等等的都有自己的这个固定的样态哎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就是评书听的多了就各家各派嘛各有各的样式但是可能最喜欢的每个人还是有所不同的呀 哎长知识了啊今天回去我也去研究研究这方面的咱哪天来个小剧场、 是来个小剧场咱们拓展一下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情况哎这边还有小小强他说了他小学时候抱着这个我们广播这匣子听评书是那会儿是评书应该是影响力最大的时候我记得应该在90年代左右 那个时候因为也没有其他的这种文娱的方式了 没错 听匣子呢就是生活当中其实还挺规律挺重要的一事儿呢每天到什么时候听什么节目就跟看电视似的选择不多嘛所以就觉得每一样选择都非常的珍贵 哎是的九十年代那会儿我记得说到评书不只是说这个我们广播的匣子里边了也上电视 啊对 你像他这些评书的表演艺术家们我记得当时就是上电视一般是中午12点多左右吧吃完饭了电视里边那叫什么 曲苑杂谈 哎有那节目另外还有一个叫评书联播有新闻联播也有评书联播那会儿 是的是的是的 哎包括什么白眉大侠好像那会儿就是非常非常的火 哎呀这一说咱俩这个年纪全给暴露了 哎呦呦呦这个反正年轻人也有喜欢听评书的也有喜欢听相声的反正各种各样的曲艺包括这个表现形式它也必须要与这个时代相映衬所谓的与时俱进呐、 哎呀说着说就说到说评书这个事情上了啊今天我们聊的呢其实是这个伴儿有面儿这个事儿三分钟的北京冬奥大片今天呢是在网络上发布了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听一听咱们双奥之城的美景都在这个大片里边给体现了 是 特别有面子的一件事情那么在节目里边也说一说您觉得最有面儿的时刻 好的各位继续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当中跟夏萌康乐进行互动交流吧我们稍微一小段片花广告之后再聊回来啊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热辣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4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聊一聊有面子的事情。 哎呀，有面子这事儿，我觉得，耐寒好像挺有面子的。 大冬天的光腿有面子啊？ 不至于光腿，但是比如说，穿秋裤，别人都穿了，然后我没穿秋裤。我还觉得挺有面儿的。 你怎么那么小朋友的心态啊？ 显得我腿细呀。 是的啊，到了穿秋裤的时候了。我这个11假期在家里边做的这个最庞大的一个工程，就是把我冬天的衣服给找出来了， 然后洗了一遍 什么的。对对，又洗晒，然后收了一遍。 哎，我突然想到了，就是各位都有多少条秋裤？我怎么每一回好像这个，比如说到现在这个要找秋裤的时候，就找不着啊。然后我就重新再买个新的。 那你这秋裤都去哪儿了呢？ 我不知道啊。 想想这事儿吗？ 堆来堆去的，在那堆着呢。 啊， 所以有可能好多秋裤了。是，大家官宣穿秋裤了吗？各位 啊，我觉得这个今天如果不穿还能理解，因为到了这个中午有太阳的时候还挺热的哈。但是再往后过一过，越来越冷了，这秋裤必须得套上了。反正我目前还，你穿了吗？ 我没穿。 我也没穿。 我火力这么壮的人， 倍儿有面儿。 啊，对，我们多有面儿啊！不穿秋裤倍儿有面儿，而且我号称当年在这个辽宁全运会，当时去沈阳那会儿 啊，我知道这个事儿 啊，是别人全都是套上这个外套啊、大衣什么的，我穿一短裤， 你光腿 啊！我这号人，我现在这天儿，我怎么可能穿秋裤？ 体育广播光腿小王子 啊，是 啊，就是 你。但是 你 说这个秋裤。哎，穿什么样的秋裤比较好呢？ 哎，我就跟你说，现在这秋裤真是越做越好，越做越薄，不像以前， 哎， 咱是一穿秋裤就觉得那两条腿没法看了啊。 啊， 就是现在这个秋裤，你穿完之后吧，完全对你腿型没有任何改变。哎，就是选秋裤还是挺有讲究的哈。 啊，做那么薄，那是不是不保暖了呀？ 当然不是了，你这老土。啊， 高科技。 秋裤现在啊，也又好看又保暖， 是吧？ 嗯，首先得挑纯棉的，这透气性好嘛，这是首选。纯棉的这价格稍微可能也贵一点，但是绝对值得拥有。第二就是含羊绒成分的，保暖指数更高，一些老年朋友啊，或者说这个膝盖不太好的朋友也非常喜欢。但要注意的就是呢，有些朋友对羊毛过敏，就得注意，就尽量别去选了。涤纶等化纤成分较多的秋裤就有一个别称叫做静电专业户，因为秋冬季节湿度较小嘛，穿这种秋裤的时候最好还是多擦点这个油油在腿上。另外呢，就是涤纶材料可能会刺激皮肤，有些朋友呢是易过敏人群，或者说有些小朋友皮肤比较娇嫩的，最好也不要选择这种涤纶的了。那反正就是纯棉最好，羊绒也非常的好。 是，所以大家有没有穿秋裤啊？各位，我看聊的正嗨呀，还在聊评书方面的事儿 啊。评书可以继续聊，秋裤也可以聊嘛。 哎，对呀，哎，有没有说秋裤的评书啊？跟秋裤有关的？啊， 发 发生在冬季的故事呗。 啊，大约在冬季了。哎，说到秋裤啊，我突然想起来，穿秋裤的人，您得穿的酷点儿。 嗯， 啊，不能穿的特别臃肿的那种秋裤啊，尤其是一些、啊、各位讲究时尚的达人啊。啊，但是保暖也很重要。 不是，你还记得咱小时候不光是秋裤，还有毛裤呢。 是啊， 对吧？现在好像就是没什么人穿毛裤了。 我小时候那会儿，在我们东北沈阳巨冷的天儿、 嗯， 感觉天儿都能到-27-28度，啊，还得穿棉裤呢。 啊，对。 当时是我记得我姥姥啊亲手给我粘的那个棉裤，啊，就是棉花一点点絮的、 哦、 絮的这个棉花，啊，不是说那会儿在那。出外边去买还真没卖的、 嗯 啊、自己续的棉花的棉裤。 你说的好像你是这个60后似的。 不是，那小孩穿棉裤那会儿也挺暖和的、 嗯、 挺好看的、 哦、 是。 反正我小时候棉裤吧可能也有不记得了，但是对于毛裤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都是家里手织的嘛。 哎， 嗯， 是。所以哎，这个也是一个有面的事儿啊。 你说是穿秋裤穿毛裤吗？ 不是， 手织的 织毛衣 DIY 的这些。 夏萌你会织毛衣吗？ 我会打那种特别简单的平针 啊， 那、嗯、种钩针啊花针我就不太会了。 就是你做不出来一个就是非常复杂的这种、 啊、裤子我肯定做不了，但我可以织个什么特别简单的，比如说 手套 围脖 啊。围脖 手套多难啊，得打5个指头呢。 哎呦呦、 嗯、 是啊，围脖这种就不用那个缝到一块儿的是吧？ 对对对，就是一个平针就能织到底了，反正它就是这么一长条嘛。 啊， 嗯， 我觉得这方面你还没有这个英国跳水奥运冠军戴丽厉害。 我比他差远了。 是， 我肯定不会把这家伙事儿带到这个比赛场去看的、 啊、 人家果然比赛着呢，我在场下、 啊、织毛衣， 媒体席上有个女的在那织毛衣。 哎，是心挺大的， 就是、 这边、 嗯、 你看我们说到秋裤这事儿了，雪山漫游说了、 嗯 主持人不管你有多酷，天冷了你都要穿秋裤。是, 是的，都会败给秋裤的啊。 啊， 张翔也说小时候的棉裤都是姥姥给做的，你看看。 对呀、啊、 有面儿。 有面儿、嗯、 现在就讲究个 DIY 私人定制，你看看咱这小的时候全都是私人定制的。 是啊、嗯、而且小的时候这种私人定制给你做棉裤的这些人都是非最最在乎你的人、 嗯、就是、 啊、包括给你织毛衣啊织毛裤的人都是最最在乎你的人、所以有一个疼你的人是一个倍儿有面儿的事儿、另外我觉得如果您的生活当中充满了很多关心您的人、 嗯、 比如说爱您的人，各种层面爱您的人，那您是不是觉得这倍儿有面的一个感觉啊？ 那肯定啊，觉得这个受万众所宠爱。 是，所谓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啊、 嗯、 啊，您就是家中的杨贵妃啊。啊，或者您就是家中的大宝宝啊。 啊，对，大宝宝吧，还是大宝宝好 啊。对呀、啊、大宝宝，我想起了这个 大宝， 是国家队也有个大宝宝。 嗯， 哎，当然了，这边还有朋友提到林公子，他说了、 嗯 南方的朋友冬天好像都穿2条毛裤，南方有那么冷吗？ 哈哈，一看你就是没有在南方过过冬的人。 我只是冬天去南方出过差的、 对，因为这北方咱又都有暖气嘛，但是南方以前没有，现在这家里有些条件好了都可以自己装了嘛，以前没有暖气，到了冬天这被窝里都是湿冷湿冷的、 哎、 所以他说穿2条毛裤还真有人这么穿，就穿的特别多，绝对比你在沈阳穿的多。 是吧？ 嗯， 因为这个有暖气是不一样的， 就是 暖气的话回到家里了那是还热呢，我记得。 嗯， 就是东北的烧暖气烧的是可那什么了，可给力了，可实惠了。 嗯， 好像我记得过年那会儿的暖气有的烧的好的家里都28度左右。 哦呦， 那烧成那样 在家穿短袖短裤、 不只是穿短袖短裤了、 嗯、 这窗户都得打开、 啊、 凉快凉快。 天哪， 对，是，所以 在南方的我表示很羡慕嫉妒恨呐。 所以大家生活在不同区域，但是有一点共同的，什么都是要注意保护好自己、 嗯、 该穿秋裤就得穿秋裤啊。 是的， 刚才这位朋友提醒我，非常谢谢您啊，说别总装酷，要记得穿秋裤 啊、嗯、过两天这个秋裤真的得上身了啊，提醒大家现在还没拿出来的赶紧拿出来吧。 哎，当然了，这个国足这边应该就不用现在穿秋裤吧？ 他们这个已经就是自备毛裤了都，都 啊， 没法再往上套了，太热了。 是，说到国足这边呢，其实 昨晚也是进行了首堂的训练课，这是抵达沙特阿拉伯的吉达之后的首堂。那备战十二号与沙特的这个世界杯预选赛十二强赛呢，这国足球员刘彬彬表示说，击败越南队是对全队的一种鼓舞，球队会做好困难相关的准备。哎，刘彬彬上一场比赛这首发还挺不错的，左路各种撕扯，估计这一场打沙特还有机会首发呀。 嗯，所以你看这个就采访谁呀，也都是有讲究的，肯定是前一场比赛表现好的。 对 啊，当然了，在昨天的训练当中呢，蒿俊闵啊，还有李磊因为身体不适缺席了合练。之前在热身赛受伤的朱晨杰伤愈归队，在对阵越南队的比赛当中受伤下场的王刚呢，也正常参加了训练。那目前积分榜上的形势也说说吧。中国队一胜两负积三分，排在小组第五；沙特三战全胜积九分，排在小组第二。 哎，所以下一场比赛咱要能把沙特拿下来，那太有面儿了，是吧？ 嗯，而且必须有面儿。 这不仅是有面儿的一个事儿啊，实打实的。比如咱们积分要能到六分的话，哎呀，那国足这些球迷们得狂成啥样啊，是吧？ 不是倍儿有面儿这个事儿了，是倍儿爽这个事儿了。 可不是吗？所以这个国足下一场对沙特的比赛，大家我看到这各种各样的评论，现在集中的一点就认为什么呢？就觉得国足赢了越南队之后，好像对于吴磊的是一个巨大的解放。 嗯， 就是在舆论当中，之前各种那个质疑吴磊啊，现在好像是声音又统一了。 对 啊，觉得吴磊还是国足的第一前锋。 你还得开人西甲的。 哎，对呀，西甲的，这边马到成功也说了，这个拿一分就行，对沙特，保平争胜即可。 嗯嗯嗯， 啊，保平。 毕竟回来，大概率事件还有俩主场的比赛呢。 对呀， 嗯， 就是咱们回来之后啊，希望能把这个主场就在国内，在安全的前提之下，创造条件，咱争取把这主场给办下来啊。 嗯，是的，SH 也说了，哈哈，国足穿秋裤啊。这个日本打完比赛之后就一个字热， 哎， 能够想象到他们现在在西亚是多么的热。据说队员们其实，虽然每天都训练，每天也都有一定的这个户外运动时间，但是基本上都没见过太阳，都是等太阳下山了之后才出去的。 对呀， 可想而知当地有多热 啊！是当地别说穿秋裤了，啊，当地好像就不存在卖秋裤的地儿，啊，没见过啥是秋裤， 没有这样东西啊。 对。当然了，我们这边也给您关注到南美区，人家那边的这个预选赛打的也是非常热闹啊。 是的， 巴西和哥伦比亚0-0打平了，这也是你看巴西队，这打平了，巴西球迷也不能说啥吧？这巴西队解散吧，好像也不能说这个。 那就是打平了，也不妨碍人家最后参加世界杯啊。 啊，那是， 就是吧？这对他们来说，这个预选赛的热度应该。也会看，那肯定没有像咱们这屋聊的这么火热吧？ 没错， 嗯， 巴西队和阿根廷队应该手拿把掐，双双的携手出现这样一个感觉。 嗯， 所以这个说明什么？你这个球队成绩好，历史底蕴深厚，那球迷自然就会比较宽容。 嗯，没错。 如果你成绩一直不好的话，你说你偶尔打平一场，球迷估计都给你骂得够呛。 哎呀，咱们这儿这个如果能打平一场的话。也挺美， 哎，是 就是这样的啊，那边哥伦比亚0-0打平了巴西，这边呢智利队呢是2-0战胜了巴拉圭，阿根廷3-0战胜了乌拉圭。那这场比赛梅西也有着不错的表现。南美区这边呢，目前18轮预选赛当中去竞争4.5个世界杯出现的席位。那现在打完11轮比赛过后，巴西、阿根廷、厄瓜多尔、乌拉圭呢是排在前4的，哥伦比亚排在第5，然后巴拉圭、秘鲁、智利、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暂时排在第6到第10。接下来10月14号最近的一场比赛呢，就是哥伦比亚主场和厄瓜多尔的比赛。 哎，另外关注到一下，阿森纳曾经的传奇主教练教授温格老师啊，自从离队之后，再没有执起过教鞭了。哎，这怎么离江湖如此之远啊？ 哎，要不来我们这儿闯荡闯荡 啊？这是现在好像不太可能了，前两年还真有可能。 嗯， 咱有钱那会儿，这枪手球迷们至少可以再次在场边看到他的身影了。为什么？因为最新的官方消息宣布，温格教授将会带领沙特联赛两大豪门利亚德新月和利亚德胜利的球员组成的一个联队啊，组团来了，在明年1月迎战巴黎。 这是大巴黎，这此前也是官方宣布了，球队一月前往卡塔尔进行短暂的冬训啊，并且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同沙特的这个明星联队进行一场热身赛啊。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好啊，有钱就是任性啊。 嗯，没错，这就是 啥大牌球队都能给 商业表演赛嘛。 你看啥大牌球队都能给捞过来， 嗯， 你跟我们陪练陪练吧。 嗯， 哎呀， 羡慕呀，羡慕呀！但是我们这儿的曾经也有过辉煌的时刻嘛，只不过现在大家又回到了一个冷静的时代。 哎，是，就是无鸡六兽的时候，咱也得会过啊；大鱼大肉的时候，咱也得能品、 能吃， 对、 啊， 也得能健康的生活。所以这个中超啊，这是未来的一个严肃的话题了。 嗯 那接下来这个事儿呢，也挺严肃的，就是你不能违反这个防疫规定。现在防疫大过天啊，在 CBA 新赛季大幕还没有开启的时刻呢，北控队的三年级状元王少杰就惹事儿了，真的是大事儿哈。根据 CBA 联盟官方开出的处罚函，王少杰因为未得到赛区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批准，擅自离开官方酒店，违反了防疫规定，被罚款10,000元和停赛两场季前赛的处罚。那么王少杰也成为新赛季首位因为违反防疫规定被处罚的球员，好在呢他竞赛的两场比赛都是季前赛，不会影响他出战之后的常规赛。由于北控目前的万元人选还在接触当中啊，还没有确定，因而第一阶段的赛事呢大概率是全华班，而王少杰作为主力对于球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哎，是违反防疫规定这事儿指定是 肯定是大事儿、 没面儿啊，一点面儿都没有。 嗯， 另外一个最近也没啥面儿的这个运动员，这胡明轩，他由于代言某运动品牌惹起争议，而广东男篮据说是做出了扣发20%的夺冠奖金作为处罚。在之前呢，出生在新疆的胡明轩签约某此前曾公开抵制新疆棉花的运动品牌，此后呢是引发了很多网友对此的一个争议呀、 有些钱咱不能挣啊。NBA 这边呢，也是退役球员工会付出20多年的努力才争取到一系列退役保障计划，但是让人遗憾的是，几代球员共同努力的成果却在 NBA 联盟成立75周年之际遭受到沉重一击。据了解，18名前 NBA 球员因为从 NBA 健康与福利计划中骗取约400万美元受到指控，目前呢已经被逮捕。其中就包括了格伦·戴维斯、托尼·阿伦，还有香农·布朗等多位大家耳熟能详的球员都牵扯当中。根据当地法院返回的起诉书，曾经效力过火箭队的泰伦斯·威廉姆斯是这个骗保计划的主要策划者，他甚至还因为提供假发票索要了共计23万美元的回扣。那据了解呢，所有人都被指控共谋实施医疗保险欺诈和电汇欺诈，可能面临最高20年的监禁处罚。 哎呦，这事儿太没面了， 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呀。 是啊，要严守法律和道德的红线呀。好的，我们这时段的资讯，各位先分享到这里。今天的金戈铁马，从晚高峰的5点到7点，2个小时的时间，夏萌康乐陪着各位来聊一聊双奥之城倍儿有面，说说各位觉得最有面的相关时刻吧。各位继续聊着，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6点之会再给各位聊回来。 绿茵赛场，永恒经典，一支球队岁月传承，奋勇向前，荣耀京城，不畏艰难，永争第一。招商银行北京中赫国安联名借记卡火热上线，只因热爱，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我是一名调香师，我爱北京。在我心中，北京是一款混合了檀香、花果香多种香型的香水，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有内涵，有温度，余音绕梁，韵味悠长。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 8501-3833 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入秋以后天气渐变，易秋燥，同仁堂秋梨润肺膏，润肺止咳，生津利咽。秋梨润肺膏，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夜间依旧会维持晴好，但是气温较低，最低温度只有5度，提醒大家要注意添衣保暖。明天白天也是晴间多云的好天气，气温有所回升，最高气温预计能达到19度，大家可以午后出门散散步放松身心，但是紫外线照射强度较强，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晒补水。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温度5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温度19度。明天早晨晨练气象指数是2，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4，适合穿夹衣类的服装。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16天。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热辣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0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我们聊一聊有面子的事情哈。如果说呢，我喜欢的一支球队成绩不错，我跟朋友聊起天来，尤其是和外地的朋友聊起天来，我会觉得特有面子。 哎，是的，如果更有面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把他拉到这个 球迷的阵营里面。 哎，对，让他就是。反戈一击 啊， 那不至于， 对， 让他都喜欢，哎，这个倍儿有面儿。 是的，哎，咱们这个家里人里边好像还真的是有外地的朋友，但是是国安的球迷， 有 吧？ 因为这个体育运动队啊，它是跨区域的，甚至是全球的。都可以相互的喜欢，你比如说我们这屋更有很多朋友喜欢这欧洲五大联赛的，喜欢英超的球迷，什么这有喜欢米兰的啊，这曼联的、阿森纳的、巴萨、皇马，什么队都有啊，甚至某些稀奇古怪的队也有人喜欢呢。 是，说说有面的事情啊，有位朋友叫做 Mario， 他说我会做面包。倍儿有面儿， 哎呀，那您可以开一个小小的糕点店了。 哎，我看见他发的这个图了， 咋样？ 这 芝士的，好像是。 流口水了 啊， 没出息的。 你看，这个面点确实好。 嗯、 做面点的人好像有一个说法呀， 嗯、 就是 都很幸福。 不止很幸福，而且很细心， 嗯、 很耐心、 嗯， 还要追求完美。因为你看这面点，你感觉都是像一个个瓷砖一样， 嗯、 啊，这么的光滑， 对， 这么的亮丽、啊。 做蛋糕的时候刮那个奶油，就跟刮腻子似的。 对呀、 啊，啊，也得需要耐心。 是，这边还有朋友提到了国安的这个队徽， 嗯， 这改变的这件事儿，应该是明天的早上10点， 对， 大家可以去投票 啊、会出这个三个新的。队徽候选哈，然后大家投票，最终去决定谁才是我们下个赛季新队徽。 哎，是，这个纳进我心，他说了，新的队标呢，他就不消费了，啥意思？就是 不会，我跟你说，大家因为每个人其实接受这个新鲜事物的速度都不太一样，但是我相信你，因为我们足够热爱这个球队嘛，所以看着看着都喜欢 啊。另外就是一个球队的队标如果改得好的话，也倍儿有面儿， 嗯， 而且吸粉儿。能把其他的这个城市球迷也吸过来，而有这个效应。而且我发现越是国际级别的这些大牌的球队啊，他这个对标你看做的 都有讲究的， 对，不只有讲究，而且呢这么的独特啊，这么有文化的寓意、 嗯、 哎，所以这个所谓的 logo 啊，对标这一类东西，那都是非常重要的事儿。 对，人家这些都是专业平面设计师去设计的啊，这个视觉方面等等色彩方面都是有讲究的。 对呀、啊。风吹麦浪，他说他觉得最有面的事儿是包饺子。 哎呀， 是 他怎么还就是包饺子还吃炸酱面、啊？ 是 个人真是 包饺子还是吃饱了饺子吗？ 吃饱饺子，然后这个还有炸酱面，你看看他这日子过的 啊，饺子就炸酱面，我还第一次听说这个、 啊、主食配主食， 炸酱面包括这个什么担担面，一般是配这个饼类的呀，是吧？ 啊。 反正愿意咋配咋配吧， 就是自己喜欢就行。 嗯，是，思雨说了，感觉最有面的时刻，坐公交车时候看到了上年纪的人上车之后啊，大部分的乘客不是攒着闭眼睛睡觉啊，就是低头看手机，结果他每次都让座，让完之后了，就感觉是特有面的一件事儿啊。 哎，对对对。 是， 我觉得现在咱们无论是年轻人啊，或者说是这个小一点的朋友，或者是年纪稍微再大一点的朋友，对于上车让座这个事情啊，似乎已经刻进了我们的 DNA 里边了。 哎， 都有这个意识。 是啊，而且北京的传统文化讲究什么叫 有理有面儿 啊？对呀、 啊啊， 有理，这个不只是说这个理字和面子这样的对照，而且这个理其实是谐音礼貌的这个理。 嗯。 所以您这样确实是非常有面啊，那个有一些任务，但是我是觉得啊，他不一定是故意的，就是哎，看着要让座了，闭上眼睡觉，有可能人家刚下夜班 啊，人真不舒服， 对 对， 所以说这件事儿，我觉得是相互 体谅、 了解、理解这样的一件事儿，就是人家没让座，咱也别道德绑架人家，但是您让座了，这要给您点一个大大的赞呐， 是的。啊，还有雪山漫游这位朋友说，北京的你可以不喜欢，但是，啊，北京的你可以不喜欢，但是这还是北京的，我们自己喜爱呢。 啊，他说的是某一支球队 啊， 是就是某球队，是之前应该是重庆的，又是哪儿的，是吧？就是来的，啊，迁来迁去的，到了北京，啊，那现在肯定是北京的球队了，他是这个意思。 哦，我明白了，你看我这理解能力有限。 因为 CBA 的这个球队是之前他说了，因为 CBA 球队很多球队都是搬来搬去的、 嗯、 啊，然后这名字可能还是有所改变的，所以很有意思。以后给大家来盘点盘点，就是包括 CBA 啊、中超的各支球队，它这个历史是什么？哎，我最近挺喜欢研究历史的， 嗯， 知道历史你就知道了它的现在和未来的一个方向了。 嗯，是的，我们继续聊一聊哈，今天说。有面子的事情 啊， 纳进我心也说北控，这都是从外地来的一个球队啊，但是感觉像是一个新北京队，你说的就有点像咱们现在这个社会里边说什么新北京人似的啊，但其实我们都是共同奋斗在这块土地上的， 对， 慢慢的呢也都有了一些北京的气息在自己的身上， 没错， 也就成了您口中的新北京人。 这个我觉得啊，就是只要为这个城市做出贡献的，只要他爱这个城市的，大家其实都是 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隔阂的啊，因为都爱这个城市啊，对吧？啊，所以包括看球也是，您这位朋友刚才提到的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北京首钢、北京北控这两支球队更喜欢谁的这个问题，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手心手背，这都是我的爱呀。 是啊，您爱喜欢谁就喜欢谁啊，这是各位的一个选择的这个权利啊。 嗯。哎，晨晨也给我们提醒了一下，说书豪啊，这个隔离结束了，不错不错。 哎，是，书豪肯定隔离结束之后了，尽快回队的话，就是因为第一阶段的这个比赛，各支球队还是要看谁的第一阵容更完整，另外谁有外援，谁是更加的占便宜的一件事儿啊。 对，另外这个A 席的事儿我说了没？我怎么不记得了 ？A 席 的事儿 刚刚说了， 说了吗？哎，反正我就 再 说 一句吧。 对，是脑子不好。A 席呢，这个也已经到中国了，在西安那边隔离呢啊。接下来呢，隔离完了之后，肯定和球队进行会合的。至于说这个 A 席的水平怎么样，咱们先别着急，看看再说吧。如果说上来的这个表现不太合您的心意，咱也给人家一点时间啊。毕竟现在呢，你在这个市场上就是这样，多少钱办多少事儿。咱就找一个实惠的，是最实在的事情了。 嗯，是。当然这边还有朋友提起了最近的一个天气的状况啊，天气确实感觉今年北方的雨下的挺猛的， 对对对， 是吧？ 这个前阵子是河南那边下大暴雨，最近呢这个山西这边的降水呢也是给很多人的生活生产啊带来了很大的灾害啊，所以今年这个雨水真挺多的。为什么今年黄河秋汛这么猛烈啊？也有专家去进行了一些专业的解读，来给大家说道说道。这专家分析说呢，这个八月下旬以来，冷暖空气在黄河中游持续交汇，就形成了极为罕见的秋雨。另外呢，就是渭河、还有伊洛河以及大汶河同时涨水，形成了罕见的大型洪水。还有就说呢，这个10月16号之后，黄河流域的降水基本就将结束了，但是洪水依然在向黄河下游演进，也就造成了今年这个山西极端降水的天气情况。也是给山西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因为这一轮强降雨究竟有多大，我们通过新闻啊、视频啊也都能够看到了哈。 是，具体有多大呀？这边有很多的数字，我不给各位介绍了，是多少多少毫米什么什么的，我只给各位算一下，根据公开的资料，太原市6909平方千米。那这期间一共是下了14.9亿立方米的雨水，这是多少水呢？西湖的蓄水量为14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下了98.6个西湖的这个蓄水量，被倒到了太原这个城市。所以大家能感受到了这个暴雨有多么的强烈了。 是的，所以现在呢，对于山西来说，他们境内共有60处公路中断，还有包括运城、晋城、临汾受到影响都是最为严重的，中断的公路分别有17处、13处、10处，所以目前呢，交通运输部门也都在当地进行抓紧抢通当中。 哎，所谓的天灾无情，但是人有情啊！在山西遭遇到洪灾的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了很多好人好事儿。其中今天上了热搜的就是山西洪灾在线所谓的救命文档啊，这个创建者叫做齐一飞。这是怎么回事呢？给各位介绍介绍啊。就是在山西出现了强降水之后呢，在网上我们看到了一份名叫《山西洪灾救命文档》的在线表格。就在网上流传开来了，分地区详细记载着众多地区在洪水当中啊，这暴雨当中的求助的信息，你包括需求物资、需求量、联系人、联系方式等等等等，这个啊不同的项目有十几个。而这个文档最初的创建者是谁呢？就是这个20岁的山西女孩齐一飞，目前是就读在西安交通大学的艺术专业的这个学生啊。确实是让人感动啊。 他说呢，说为什么创建这份文档啊，就是出于就是想着哪怕不能冲到一线救援，也要用其他的方式去帮助家乡，这么简单朴素的想法。那看到越来越多素不相识的人加入到文档的维护等工作，自己也说好感动啊，坐在电脑和手机前就哭了。 是，而且呢他有这个想法到建立的文档，据他说只用了21分钟的时间，就是 想了想这个事儿，觉得应该有人去办这件事儿， 就给办了。 是啊，这位非常有爱心的女孩，齐亦菲也是为了她的家乡，肯定是一个非常爱家乡的人啊，所以建立了这样的一个救命的档案。刚开始呢，其实这个事儿有想法要付诸行动，她也是创建了最初版的这样的一个救命文档。一开始呢，有这些救助信息啊、物资信息表、救援人员联系方式等等的。21分钟之后，他在他朋友圈发出了自己制作的出版的这个在线的救助的文档。然后之后呢，有另外的一位这个留学生跟他联系了，俩人一起重新优化了这个共享的文档等等等等。于是在当天他一直整理文档到了凌晨4点，随着网络的传播，200个编辑者一度同时是在线，而且呢有很多也曾经参与过河南洪灾救援的志愿者也纷纷的加入，所以说在这个其中呢，齐亦菲他是负责在线文档的基本维护，其他的很多事儿还是有更多的志愿者去帮忙的呀。 哎，所以在这个大灾大难面前，能够感受到人间还有真情在，是一件多么温暖的事情啊！ 是， 也希望山西加油，挺过去。要知道，全国人民都在关注你们，都在帮助你们。 没错，当然，今天我们的话题聊的是倍儿有面儿的一件事儿、我觉得每次发生的这种，比如说洪涝灾害啊，或者自然灾害等等的情况，地震啊。我们国家这些好心人真多， 对， 这好心人 救援团队， 对呀、普普通通老百姓啊，这么的善良，我觉得我看到这种消息的时候，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 特有面儿。 是啊，就是好人多呀。 我们因为讲究这个叫什么，就是有人的捧个人场，这个没人的捧个钱场啊，有钱的捧个钱场这样的。所以一到遇到谁有困难的时候了，咱们自己能去帮忙的就去，去不了的话，咱我们是不是能够捐点钱呀，帮助帮助当地呀，给人买点东西啊？ 是， 大家都是这么一个朴素的想法。 没错，所谓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说得好， 就是能做到帮助别人，有的时候也是觉得自己倍儿有面儿。我帮助了别人，给人提供了切实的这样的一种帮助之外，而且让自己的这个个人的价值得到提升了，这也是一个挺有面儿的事儿啊。 就是平时咱是北京人，你是上海人，那个是这个西安人，但是一到有事儿了啊，甭管说是自然灾害呀，还是说像举办奥运会这样的大事，咱都是拧成一股绳，气往一处使，咱就是中国人嘛。 是，大家都是中国人，而且呢，就是体现了一种所谓的团结。就是我们国家的人很团结，这一点上边，可能大家觉得这也是一个倍儿有面的事儿啊。 没错，没错，没错。 当然这个团结提到了国庆的旅游，你看这挺团结的， 大家都往一处扎了是吗？ 是啊， 也不是说往一处扎啊，就是今年这个旅游，国庆旅游。现在也有一些数据显示出来了，发现呢，这个大家还都是愿意出去，旅旅游、花花钱、放松放松心情的。你们看，这个国庆假期刚刚落幕，现在已经有22个省份先后交出了旅游成绩单。我们来了解了解啊，比如说您的家乡表现怎么样呢？有没有很多人都去您的家乡玩呢？首先来看一看四川啊，四川据说7天入账了多少钱？509亿，我的妈呀！ 相当多了。 是的，是的。据说呢，这个10月1号到7号，全国国内旅游出行人数呢，达到了5亿多人次。这个数字啊，就同比减少了7.4%，恢复到了疫情前同期的59.9%，就是和没有发生疫情时候相比呢，还是要少了一半，但是已经不错了。截止到10月10号，22个省份公布了国庆假期的文旅数据，其中四川一马当先哈。黄金周期间呢，接待了游客6000多万人次，实现了旅游综合收入，我们刚刚介绍509亿元。按可比口径比较呢，分别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99.95%，较2020年同期分别增长了29.85%。想想看，也就是说和疫情前相比呢，这个去四川玩的朋友啊，人数并没有减少很多。 是，这个四川旅游的，根据他们的文旅厅的介绍啊，所谓的3、9大这3个景点比较厉害，是三星堆博物馆、九寨沟景区，还有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这大熊猫我去过，等等，这景点确实非常的火爆。而且呢，这个文旅市场的逐一恢复， 我感觉大家这个所谓的消费的热情，这个集聚的时间很长了，已经是，所以一旦比如说啊，疫情过去了，什么什么的等等的，这各个旅游的景点还得是爆满啊，各位。 嗯，没错。你看这个江西啊江苏啊等等国庆旅游收入也都超过了400亿元，河南贵州紧随其后，另外像浙江广西上海广东排序稍后，但也是位于200亿元梯队的。咱们北京、辽宁、云南、吉林、甘肃五个省份国庆旅游收入也都超过了100亿元。 哎，是，所以大家在平时多出去玩一玩的这个状态之下呢，你就会感觉到，哎，好像跟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也挺多的，就都往一块儿去走。 嗯， 这好的景点，比如说我看着有朋友分析啊，说啊，这个提前十一分析来分析去，觉得这个景点人肯定少，结果 不要再分析了啊，去就完了。 对。结果有多少万人跟您是同样的想法？ 是的， 是。 嗯，我也看见国庆期间有一些图片啊发的，就是说这个都不用走，这人流推着就能走了。 是啊，没办法，这个确实，喜欢旅游的朋友太多了， 嗯， 啊，我们国家这个好的景点也非常多，没办法，这都得是奔着那个景点去。 哎，加上也是因为疫情那么长时间，很多朋友都憋在家里，哪都没去成。 对， 啊，哎，这国庆疫情情况稍微缓和点了啊，大家也都在平时生活当中有了很好的卫生习惯了，也都愿意出去聊一聊了。这就发生了这个不用走跟着人流就能走的这种场面。 是，而且旅游的这个状态是什么呢？随着现在的我们这个朋友圈的普及，基本上旅游了都得发朋友圈。 嗯， 发完朋友圈了可能会有一种倍儿有面的感觉。 哎，是的，我去哪哪哪儿了，我看见什么什么了， 另外一个这么多人我能挤上去对吧，这很多人排这个队啊，我排了几个小时终于到哪哪哪，然后拍一个什么什么照片，这个还真挺有面的一种感觉啊。 嗯，是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和我们聊一聊，您觉得什么样的情况下让您特有面子哈？ 哎， 微博、微信，你听听 FM 聊天室，还是继续可以和我们进行聊天的。 是这边，还有 Seattle 啊， 嗯， 说了这国足比赛要开始了，说建议我明天是不是请一些相关的记者呀、评论员多聊一聊？ 嗯， 没问题， 可以可以。 是让他们预测预测啊，看看准不准啊？上回的节目说这个专家这个词儿。很多朋友建议说以后别说是什么专不专家了啊，据说中国足球没啥专家 啊，那就改个名儿， 哎， 咱们就叫这个足球记者 啊，或者专业人士， 哎，专业人士， 这些总行了吧。 嗯， 说到最有面的事儿，这边还看到了天马行空说了2008年他观赏了几场残奥会的田径比赛，深受感动啊啊，当年好像在2008年现场去看了奥运会残奥会的比赛，哎，真觉得挺有面的。 哎，是的，包括很多朋友啊，到现在还会去晒出自己2008年的一些观赛的门票啊， 哎， 或者说这个一些小小的纪念品啊。 对啊， 可能不是说是奥运收藏家啊，收藏爱好者，但是有当年留下来的一些小物件，还都觉得挺有面的。 当年我记得学校招各种各样的这个奥运会志愿者。 嗯， 当上志愿者那会儿就觉得挺有面儿了啊。 嗯， 这边马里奥啊，他愿意做糕点，也认为自己做的很有面儿啊，就是给自己喜欢的人做吃的东西啊，给自己的家人啊、孩子啊，让看他吃的这个， 尤其是他们对很喜欢啊，全都给你光盘行动了。 对， 嗯，很有面， 所谓的叫甜嘴妈舌的啊，这那样太好吃了。 是的，是的， 那你那回就感觉到，哎呀，真是太有面了。 嗯，1908也说，2009年我去排队买票，国安夺冠那年啊，这个没在，虽然没在现场看着，但是我也有了排队买票的那个动作。 哎， 是，觉得很有面子。 对，就是排队啊，就是包括别插队，然后呢，别随地吐痰等等的这个最基本的这个行为规则吧。包括这个给行人让路，现在又增加了。我认为这都是您生活体面的必须的存在的一些元素。 嗯， 生活要怎么样的更加的体面，除了在经济上边我们讲究啊，大家越过越好，越过越有钱当然是越来越体面了，另外一个您精神上得体面啊，有时候别让自己弄得是那么的着急什么事儿，是吧，啊，比如非得抢那个几秒钟然后不给行人让路啊，我觉得那种司机的话 往往我就是看他一眼，好像他不太敢看我 啊。你那叫瞪他一眼 啊、嗯、啊！我眼神还挺柔和的， 叫死亡凝视他一眼 啊。反正就现在啊，大家都是感觉更加注意到了生活的这些细节了。 是的、 啊，这也是我们每个人让生活变得更有面所必备的一些情况啊。 哎，我们今天聊啊，这个生活当中什么样的场合下最有面儿？这个聊天室里边，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聊的都非常非常的热闹啊， 哎、 各抒己见嘛。 是、 啊，别着急， 让我们俩觉得挺有面儿的什么呢？啊，大家聊的特别热闹，你说是吧，夏萌？比如说这聊天室里来了就咱俩聊。有啥意思？ 就是没面儿。 你看现在我们的热度已经达到了60000多的热度了，这节目、啊、还有40分钟左右呢，这达到6万多的热度了，那就感觉倍儿有面儿啊！ 哎， 啊，所以啥时候能达到60万的热度，那就 不光是有面儿了， 天大的面儿了， 里子面子都有了。 哎，是，所以想跟各位说的是啊，节目也是改版了，能有这多长时间了？ 俩 月应该有了， 8月10号。 是啊， 嗯， 啊，这改版这么长时间，各位的陪伴，啊，让夏萌和康乐感觉倍儿有面儿， 嗯， 是吧？你说这么专业的听众，而且呢，哎，我们来了一些新的全新挑战啊，您都能接得住，哎呦，而且还跟我们聊得这么好。咱俩觉得倍儿有面儿了、 啊、对哈、啊，大家呢各自都可以聊各自想说的话题，这个各抒己见都可以嘛、就是、 没错， 就是有一点啊，聊着聊着您别着急， 是的、嗯、啊，咱们要充满爱的去来聊天，这是多有意思的一件事啊。 就是 哎，说到有面儿这件事儿，如果有很多人关心你爱你，那你绝对是一个具有面儿的人啊， 爱的就是你。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yeah, yeah, 我真的爱的就是你。 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你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感情， 我把你 紧紧融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 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 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当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你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融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之间，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 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yeah。 哎呀，唯一爱的就是你，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夏萌、康乐都特别爱各位啊。 但我们不是唯一爱的就是某个人哈，我们爱的是这个群体。 没错，当然了，这个今天提到，哎，说倍儿有面儿的时候，能得到别人真正的这种爱，那挺有面儿的一件事儿。 那必须啊。尤其是这些每天都在晚间，以前是6点，现在是晚间5点，准时能够听咱们节目的人，都是爱我们的。 没错，这边还看到了0325ET， 他说了，哎，这个确实是前一段时间的焦点热点啊。 嗯，就是咱们包机接孟晚舟女士回国，大家都非常的感动哈。作为一个中国人，觉得特别的有面儿。 哎，是的，国家强大。咱们是倍儿有面儿，可不是吗，各位啊？ 就是。 在爱的幸福国度，哎呀，在爱的幸福国度，你说能有一个人爱你，或者好几个人爱你，哎，但是我觉得这个爱啊，别是说这个，你爱上好几个人那种感觉 啊， 喜新厌旧那种，那不好。 你说爱情的爱呗？ 那不是那个爱 不是那个爱 各位，各位别理解偏了。 我们说的这个爱是多元素多层次的爱， 对，或者是关心啊，非常在乎你啊等等这种爱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在爱人的选择方面还是要专一一些的，各位。 哎，风中的旅行说这个题把我给难住了。 哎呦， 为什么呀？ 是吗？风中旅行这不什么都会的人怎么难住了？ 就是啊，怎么这个说到有面的时候就把您给难住了呢？不能够呀。 哎呦， 快给我们显摆显摆。 是，或者您把您的照片给发过来吧，看看您这长得是得多漂亮多帅的一个人啊。太谦虚了您呢。 花呗小新说礼让斑马线啊，行人向我竖大拇哥的时候我觉得特有面儿。 哎，是， 哎，真的是，虽然那个场景下其实也许你车上只有你一个人，或者说这个路面上人也不多，但是你这个行为别人给你数大拇哥了，没有那么多人见证，但是心里边那种喜悦啊真的是发自内心的。 对， 嗯， 这个就是所谓的什么什么，我们讲啊这升华了，这就是升华的一瞬间。 哎，对对对， 您会感觉到气血有点稍微有点上涌。 哎， 这个就叫升华的一瞬间。真的 突然感觉自己身后有了光芒， 哎，有了暖流向上的这种感觉。 嗯， 而且我跟您说啊，就是您的这样的一种体验，它在心理学上叫什么？ 叫什么？ 就所谓的高峰体验。 哦， 就是比如说人都有这个说马斯洛这个曲线嘛，需求曲线啊，先是这个温饱 啊 吃什么的，对，然后一点点最高是什么？叫自我实现。 哦， 自我实现当中，其中比较高级别的，比如说这个您开一家公司怎么怎么为社会创造多少价值，或者您为国做出多大贡献啊，这是最高峰的体验。 嗯， 但是再往下一点还有一个得到别人的真正发自内心的尊重的时候，就是您这刚才说的这个给人让座了，或者说哎别人都说哎呀太好了这小伙，或者太好了这姑娘，你看长得好看心也美呀。 哎呀，我拿小本本记住了，你今天跟我说这个高峰体验啊，改明儿我也去体验体验，升华一下自我 啊。是是不是还有插队的呀？ 啊， 插队的一般是那种人，比如说一插队旁边都看的那种，就是低峰体验了。 低峰体验，突然觉得自己没有了光芒。 哎， 被黑暗笼罩了。 是啊，所以大家都向光芒去不断的跃进吧。咱们都让自己变得更加的有面儿。而且我们这个北京的传统文化就讲究着这个有里有面啊。 哎，思雨说大家都爱听康乐唱歌，这算不算有面呢？ 哎，太有面了， 你自己说说吧。 我太有面了各位啊，因为我唱歌什么水平我了解，就是稍微唱一些这个中音的吧，哎，我还是可以的，就稍微高点音儿。今天这个力宏啊，这个爱的就是你，其实我发挥的还挺好的。 哦， 对， 找到了自己的这个声音的区间。 对， 嗯， 是啊，就找到真实的自我也是你未来能有面的一个基础、啊、 对了。圣诞静默，你说十一我们去这个天安门玩的时候啊，过地下通道，有一位阿姨推着一个坐轮椅的大爷，我赶紧就上去帮忙推了啊，人家一直说谢谢谢谢，我媳妇儿说就你一个人去做了这个见义勇为的事情，我觉得特别有面子。 哎，这个更有面了， 这也是高峰体验吧？ 非常高峰、为什么说？就您一个人您去帮忙了，旁边没有人给您鼓掌，说明您这个善是真善、什么叫真善？ 他媳妇儿给他鼓掌了， 真的这个善、不是说为了别人夸你表扬你去行善去了、而是为了你心里觉得这件事就是对的，我应该去做，行了这个善，我对您有高看了好几眼了。 0325说，在为别人做点帮助的小事的时候啊，得到一句谢谢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有面。嗯，是的，别人虽然没有给你说一些物质上的这个回赠，只是一句简单的谢谢，但这个谢谢的分量在我们的心里就格外的重了。 是啊，太有面了、你看说的。这边晨晨还非常温馨的提示啊，他说这个西二环剧堵，由北向南，在公交车上一个半小时了。哎呦， 西三环也剧堵， 你看多亏有咱俩是吧、这个节目陪着晨晨一个半小时啊。刚才还有朋友说了，就今天路上还挺堵的啊。哎，堵车这个是啊，但是堵车的时候，尤其是开车的司机啊，您要让自己的这个生活变得比较有面的感觉是什么呢？哎，你还能很好的处理这样的一个焦虑的状态， 对，很淡然的去面对这个焦虑的心情。 是，英文叫什么来的 ？Elegant， 哎呦，优雅， 优雅，就那优雅一点。哎，我真的以前总坐公交车那会儿嘛、我发现某一位这个老司机，哎，他总能在这个堵车那会儿就很优雅的那种状态，我挺佩服的。然后跟某些其他的这个司机也是同一路线的，我就不说哪路的车了。有的那个司机又很急躁，一会儿拍一下方向盘什么的，那就显得就是不是那么的优雅了。所以我想说就是优雅，就是 elegant 啊，也是让你有面的一个必备的元素啊。 有位朋友叫做无聊啊，他说在电台里敢唱出声音就有面。 哎呦， 谢谢您的夸奖， 谢谢您夸奖我们了。 他说咱们现在节目内容很多，确实我们现在节目里边呢不光是有体育啊，当然还是以体育为主，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就狂聊国足啊，各种事情都能和国足沾边。当然了，也会去说一些这个社会上有意思的事情啊、等等趣闻，都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体现出来的。 没错，大家聊这话题聊的你看多么的开心啊，就是聊给谁让座啊，帮助别人这件事儿，看来各位都是热心肠的人。而且我们在追求这个生活品质的这过程当中啊，不只是说多挣多少钱的问题，非常重要，讲究这个体面。什么叫体面？你让别人得到尊重，你自己就得到尊重了。这个就是一个有面，我认为是很高的一个境界了。 运河风帆总结的特别到位，他说送人玫瑰，手有余香，这个时候就是伴有面的时候。 对呀、而且您送人玫瑰啊、没准儿是吧，有另外的一种缘分呢，是吧。 对，我们都知道这个玫瑰象征着什么。 是啊，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其实就讲究一个缘。你说是吧，包括我们今天做节目，各位听到我们节目了，跟我们互动啊，那得是多大的缘分啊。 百年修得同船渡，咱们 千年修得共枕眠， 什么样的缘分可以修得我们在同一时空同一个电波之下相遇了呢？ 至少得十年修得共广播。 哎呦，这十年也不少日子了哈。 一年修得啥？修修路吧。 行，修路吧。 要想富，先修路。好，各位继续跟夏蒙康乐来进行互动交流啊！咱们今天聊聊倍儿有面，我们的双奥之城，三分钟的北京冬奥的大片已经是发布了，大家 快去看， 快去看啊！赶紧给各位推荐推荐，真好看啊！各位也说说自己觉得最有面的时刻是什么吧？一段简短的片花广告之后，我们再回到聊天过程当中。 告别传统，与时俱进。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中心设有化妆间、贵宾接待室、酒店客房、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妈妈，我已经把整洁的公筷摆在饭桌上了。 老刘，咱以后骑自行车上班吧，明早胡同口见啊。 小雨，出门遛狗牵好狗绳，别伤到邻居。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专项行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共享文明健康新生活。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好的，晚高峰的6:4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我们今天聊一聊有面儿的事情。 哎呦，说到有面儿了，北京传统文化讲有礼有面儿。 是呀。 这个有礼，礼子，其中有一点很重要，啥呢？ 快说。 吃饱了呀？为什么说到这吃饱这事儿？小将邝兆磊跟我说了。堵车堵得有点低血糖了， 哎呦喂， 你看 你赶紧来点甜的。 哎，所以这边那我们给各位来点这个吃的东西，让您分泌分泌这唾液怎么样啊？ 这有些能分泌，有些还真分泌不了， 是吧？ 有些是稍微得注意注意的哈。 你看，有一些比如说某些肉，哎，这个肉呢有一些必须得是关注他这个健康的情况才行啊。 对，所以这个呢就暂时大家先歇会儿啊，别去分泌唾液了，咱这提高警惕啊。11号海关总署农业农村部发布了关于禁止英国30月龄以下剔骨牛肉进口的公告，明确禁止英国30月龄以下剔骨牛肉的进口。因为公告指出呢，最近英国通报发生了一起典型疯牛病疫情，为了防止疯牛病的传入，保护我国畜牧业生产安全和人民群众健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呢，禁止英国30月龄以下剔骨牛肉的进口。所以大家在买牛肉啊，回家要煎牛排的时候呢，得提高警惕了，看一看这个产地是哪儿啊。 哎，说到牛肉的事儿啊，近日啊，日本这边的研究人员还挺厉害的，据说是成功制造出了 3D 打印的这个和牛肉 啊。 啊， 那能吃吗？是真的吗？ 这个人造肉啊，垂直切片与真实的据说和牛肉非常相像。 这它能吃吗？ 这是能吃的 啊！ 现在制造出了1立方米这样， 不是它什么做的呀？ 它应该就是蛋白这一类的东西吧？ 哦， 制造1立方厘米的和牛肉需要4周的时间，每一克制造成本为10000日元，约合人民币570元。哎呦，这么贵啊！ 挺贵的，那我干嘛不去吃牛肉呢？ 啊，对呀、啊，但是这个东西，如果以后我觉得它这个制造的成本降低的话，有可能会走入寻常百姓家，但是现在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在科学领域当中的这个探索吧。一旦加工完善， 并且必须得实现自动化，那这个生产成本才会大大降低。据预测，这种肉可能在5年之内实现大规模的量产。哎呦，这一般人可能还不敢吃呢。 其实不太明白，那为什么不直接吃牛肉呢？ 啊，是啊，而是打印机3D 打印机据说什么都能打印出来。哎，你别说，这个科学的发展真的是一日千里啊。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再去看一看这个世界各地对于疫情防控的形势是如何应对的。根据当地媒体透露说呢，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周日表示，他被禁止现场观看一场足球比赛，因为主场俱乐部不允许没有接种新冠疫苗的球迷进入体育场。据说呢，这场比赛是巴甲的桑托斯自疫情爆发以来举办的首次有球迷在现场的联赛比赛。但是了，人家就说了，说你必须打了疫苗或者你做过核酸检测才能够进场观赛。那这个总统就说了，说这个我想看比赛，但是他们告诉我你必须打疫苗，这是为什么？ 哎呦， 他还问为什么呢，挺有意思的。当地媒体说呢，总统拒绝接种新冠疫苗，并且鼓励其他人也这么做。此前他还说自己曾经感染过新冠病毒，因此产生了抗体，就是挺奇怪的。 哎，据说他这个巴西总统博索纳罗还是一个狂热的足球迷啊，在桑托斯度过这个周末。目前尚不清楚他是否曾试图进入过体育场。啊，桑托斯俱乐部的一名发言人说了，这总统团队并没有与俱乐部接洽啊，但是所有球迷都必须遵守他们国家的这个卫生的规定。确实是啊，尤其巴西的防疫的形势啊，目前看呢也是比较的严峻。巴西目前累计新冠确诊病例数是位列全球第3，仅次于美国和印度。整体的情况呢也是不是说特别的乐观。今年巴西累计的新冠的这个死亡病例数为40.5万例啊，已经是高于了美国，居全球第一了。所以这个总统先生去看球赛还不打疫苗，估计人家这个俱乐部不让他进去也是有充足的这个理由的呀。 就人都是鼓励大家去打疫苗，这位挺好的，是鼓励大家向他学习。 哎，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说这聊您觉得有面的事儿。哎呦，那这事儿好像就不太有面啊。 可能他觉得挺有面的 啊， 可是再放到咱们这儿来，这种事情就太没面了。 哎， 太跌份儿了。 另外呢，比如说我觉得最没面的一件事是什么？就是骗人 被，造假， 造假被人发现了。 对对对， 哎呦啊， 对， 那脸呢？往哪放啊？是 吧？这不，这个国外就有这么一件事情呢啊。法国马赛医院工位当局称呢，就是说一名男子出示了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健康码，进入到了马赛市内的一家医院啊。不过很快呢，他就被警察给抓了。这名男子还交了罚款啊，现在已经被释放了。真的挺奇怪的一个人啊。这名男子当时想在马赛市内的一家医院挂号，保安人员呢就察觉到这个男子使用的是马克龙的健康码，他们让他进入医院，并且密切监视，同时打电话报警了。警察很快就到了。据说呢，这个马克龙的健康通行证二维码于9月20号晚间被泄露到了互联网上。泄露的二维码最终作废，无法再使用。爱丽舍宫呢予以谴责，推测呢可能是有权进入新冠疫苗接种者数据库的医疗人员复制了马克龙的二维码，并有意或者无意的传到了网上。 哎，是，所以这名男子呢现在交了罚款，并且获释了。但是这种情况啊，法国那边 好奇怪，就是油饼吃多了。 哎呦，把马克龙的竟然这个二维码都给复制了啊！这件事儿感觉也是不是特别的有面儿的啊。 这事儿在咱们这儿就是大事儿了。 另外咱们再来把目光转向体育这边啊。体育这边未来的一个这个比较有面儿的比赛，那必须得说是 CBA 联赛了，是吧？CBA 联赛首钢队。这个咱不说是重新回到争冠的行列当中吧，但至少也是传统强队之一啊。这个比赛，我觉得曾经前两个赛季出现的那种，比如说，最后时刻被人家给扳平了、反超了、绝杀了什么的，让很多球迷觉得面对的还不是什么广东、辽宁这级别的，比如说深圳啊这级别的，首钢队被人给绝杀了，就觉得挺没面的。那你说新赛季？咱们看一看吧，看看这支球队能给京城球迷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惊喜。 是的， 再来说一说这个国足吧，还得聊回国足，尤其是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啊，最后还得关注一下国足。国足呢，据说现在还是处在被动状态呢，因为准备的时间短呀，加上人家那儿也是所谓的魔鬼主场，那留给国足准备的时间越来越少，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那国足在排兵布阵方面会不会有一些改变呢？国足如何面对沙特呢？咱们这场比赛能赢吗？接下来一大堆的问题啊，都等待着国足。 总之就是各种比较呗。 是的，各种 PK 啊，咱有能比过人家的吗？ 好 像搂一眼睛， 对， 有吗？ 别比了。 好像还真没有， 咱们就跟自己比不行吗？ 你看，这个咱们就不给各位读了吧。经过这个某位专业媒体的对比，咱好像从主教练到门将、后防、前卫，加上前锋，都是落下风的。 哎，咱就别比了，咱还是跟自己 比 吧。咱就比一比，咱们这场比赛和上一场比赛之间有没有进步， 对 吗？ 对，咱们也不去那个什么给国足赛前毒奶，说哎呀谁谁又怎么厉害又什么的，那样反而给就是队员们更多的一种压力。 对， 国足自己跟自己比最好。 对，还是那句话，咱们呢也用一种平常心去看待国足的比赛吧。当然非常的关注，可是呢也不要说寄予太高的期许。 对，所谓的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是的， 对国足就是保持一个平常心啊，咱们就是从国足胜负先不考虑了，咱们预设国足就输给沙特了，因为人实力比咱强，状态比咱好，咱输人家了也不丢人，还客场作战呢。 对， 沙特这客场，法国的不一定拿下来。 就是，人家说咱们就叫什么低开，没准高走呢。 对呀，这咱们争取这场比赛能，我觉得打得有面，不一定非得是赢，因为人家比我们强。但精气神上，咱们必须得跟对手较出这个汁儿。哎，我就咬定你，我不放你，这个劲儿得打出来。 说得好， 你就会觉得有面儿。否则如果一打比赛啊，你包括之前 CBA 啊，大家喜欢的球队什么的，哎，看到了一打某些强队掉链子，打了第三节啊，被人赢了20分左右，然后队员在场上也不拼什么的，那你就觉得没面儿啊。 所以说这个成绩固然重要，但是呢在这个强弱对比有些明显的情况之下，我们先把成绩放一放，我们先去看过程，如果说过程让我们比较满意的话，这个结局自然而然就那样吧。 是的，我们在明天的金戈铁马节目当中会为大家邀请更多足球方面的记者，让他们也给预测预测具体的比分吧。 是的， 明天再连线他们。 哎， 当然 你说 说到这个有面儿这事儿，举办奥运会你觉得算不算一个有面儿的事？ 太有面儿了呀，而且尤其是像咱们北京即将成为双奥之城，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又将举办冬季奥运会的城市，这在全世界咱也就是独一份。 是，所以说这个奥运会现在没举办的国家肯定会觉得，哎，我要能举办一次这多有面儿啊。 哎，我也想感受感受，我也想吃过见过。 哎，你看咱邻居据说就有这想法的是吧。 哎呦，是有想法，但能不能成行呢？ 哎， 根据当地媒体说呢，印度奥林匹克协会会长纳林德尔9号表示，印度对于举办2036年夏季奥运会很感兴趣，那印度奥林匹克协会正在和国教委会讨论申办的相关问题。据说呢，这个他们认为，印度的艾哈迈德巴德的莫特拉体育场是举办开幕式的最佳球场。奥运会呢，可以在印度的3-4个城市举办，都还在讨论当中呢。如果说奥运会真的去印度举办了，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场面呢？很难想象。 哎，是啊，但是对于所有想举办奥运会的国家，尤其是没办过这个赛事的国家，那会觉得是很有面儿的。 哎， 所以你看，争取的过程当中都是竭尽全力呀、 都想吃回饺子。 哎， 看你有没有本事包了。 是啊，说到吃饺子这事儿，刚才有朋友说这个堵车堵的血糖都有点低了， 怎么办？ 咋样？各位现在到家了吗？还堵着呢吗？ 这会儿马上就7点了啊！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到家了。如果这个时候呢，您还在路上，也不要着急啊，堵车不要堵心。 哎，是，如果您没到家还饿的话，我这边给您来一段小小的贯口吧。 哎呀， 要请您吃一顿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酱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脸，还有等等等等的，这读不完了呀。 康乐，我能把你拉黑吗？ 哎呦， 真讨厌，在这个点上哪壶不开提哪壶。 是我提前吃了一点 给大家来一个报菜名。 哎，是，这边还有我叫熟墨，他说了，这印度想要举办奥运会，他说有点难啊， 有点难，有点难。这个、哎、是的，哎呀，这个好吧，我们也不说人家那是什么样了，反正大家都能想象到。还有，我刚刚看见圣诞静默你跟我们还回忆一件事儿呢，说倍儿有面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中奖了，就是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我中了一件这个。他们前方记者穿的报道服，当时我以为是假的呢，没想到真的是1025给我的，现在我还穿着呢。 1025不玩虚的， 就是、 我们都是真真的。我刚才有朋友说了，这康乐你刚才唱歌真唱都已经挺有面的了，可不是吗？ 对，都是真唱，都是真说。 我比那谁谁谁强啊，那谁谁谁好像都不敢真唱、 啊。哪谁啊？你说我呢？问吉啊？ 你肯定是真唱啊，那谁？上那什么晚会的 哦、咱不能再说了啊。 哎呀，反正这个啊，这边有说巧克力的 啊，是的，也提醒大家，如果说就是经常会有低血糖的这种生理反应的话呢，咱就真的手边得备点糖，这东西挺严重的呢，是大事儿哈。 小将他说他吃了根火腿肠继续在那堵着呢、 啊、好吧好吧，原来是手边有存货呀。 哎，对、大家都存着点啊、精神食粮我们金戈铁马提供了，咱们是现实的食粮，自己备着点儿。 志宏春秋说国足能在沙特面前拿到一分就非常有面了。 哎呦， 是的，同意。 是啊，这是三爷不能走说的，这个真唱就是已经有面了。是他说这个真唱反而是更真实，让气氛也变得更好一些，可不是吗？我们这全是纯直播啊，没有这个假的，不玩虚的。另外还看到了这个早知道尿炕，他说了，在公司和不同的人都能聊到一块儿，还能知道一些冷门或者其他的知识，他就觉得挺有面儿的。 哎， 是的， 是，大脚星叔叔给我们普及了，说原切牛肉就是切割牛肉，没整理过的，保证是同一部位的真牛肉 啊。 但是跟刚刚我们介绍这个3D牛肉应该还不太一样吧？ 是，反正这个刚出来3D 这个打印的牛肉，我是不太敢吃， 我也不敢吃。 就是咱都讲究纯自然纯天然的， 是 吧？但是以后有可能这个科技发达了，是不是这个经过相关的医学专家的鉴定认为这是可以食用的啊，这是未来再来聊的事儿了。 小牛牛不香吗？为什么要去吃 3D 打印的？ 哎，可不是吗？ 还有给我们发这个炸鱼薯条，来馋我们的， 是这英国名菜啊。 对，你成功了。还有 这是啊，我看到了，有位朋友提到的还是圣诞静默，说有个阿姨累得呼哧带喘的啊，累得够呛啊，她什么都没想，尽自己力量去帮助别人 啊，就是推轮 啊，推 那 一下啊，说不需要别人给予鼓掌。是的啊，这样我觉得是非常有面的一件事，您帮助别人了，不求对方的回报啊，不为了对方夸您几句，您的这个思想境界那是高高的了。 变局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说所列的这个肉哈都爱吃，更是做不同的菜用不同的肉就更爱吃了。变局肯定是做菜小能手啊，这个厨房里的大侠。 哎，是，做菜确实让自己很有面的一件事 啊。是我们刚刚说的啊，这个不光是做菜，而且做出来之后呢，哎，家人都吃得其乐融融的， 甜嘴麻舌的。哎，死丫头也说了，央视的贺伟诗人。恐怕是不是又要说了，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 哎，咱们就经常听到这句话，也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他说留给铁子哥李铁的时间，如果输球的话也不多了。 哎，不行啊，还是得给铁子哥点时间呀。 哎，是啊，没事，有吴磊呢， 还可以指望这个五球王。 是啊，吴磊相当于谁啊？三国演义里的常山赵子龙，隔江救阿斗。啊，当然李铁指导肯定比阿斗要强得多得多了。这个没有对比啊，这个。 哎呀，反正最后还得是看人家那屋的这个联赛的球员。 哎，是的，相互之间在场上就是比真正的实力了。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夏萌康乐陪伴各位两小时就到这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的是奥运有范，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明天接着聊国足。